城寨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但是入面的人发奋图强，人生光明。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都市底下，在繁华之中，人生好像更加多的痛苦，越来越黑暗。究竟为什么呢？你看人的是城寨，我是安静。 好，嚟到我哋咧，哇，话咁快咧，去到我哋第五季最后一集嘅连心术啊！咁哇，即系又喺我身边有继续有阿 Doctor 亮啦，好开心，我哋好老师啦吓，咁我亦都系即系 CP 界，即系临床心理学上面咧好资深嘅吓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啦吓，亦都系香港大学啦，社会科学同埋呢个即系社会科学学院啊吓入边啦，社会科学即是社会工作和行政学系的这个的荣誉讲师。那么今集呢就已经是我们练心术的即是第五季最后一集。那就完了之后呢就告诉大家听，那我会有一个是比较长的一个休息时间，因为实在这一轮都太累了。那我都打定个底呢，由于我昨天呢就摸了即是不得了，那么亦都胃痛啦，即系有吐泻嘅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咧阵间如果大家无啦啦见到我揦一揦口面咧，咁就其实唔关阿多芬两事，唔系因为佢讲咗啲嘢令到我揦住块面食错嘢，咁因为我会胃痛啊，即系有时都会要可能都仲有啲唔舒服，咁今日都冇食过任何嘢落肚噶啦，基本上因为屙晒出嚟吓，咁就翻去咧我就都系要休息嘅，咁但系 anyway 系啦。好 OK 的。咁呢今日我哋会讲咩题目呢，就真係即係上集我哋就讲 PD 啦 ,personality disorder 啦，人格障碍啦，喺 Dr. Leung 做咗好多年嘅一啲嘅经验同大家分享咗，反应非常之好吓，好多唔少专业人士啦，一啲嘅心理嘅网站啦，好即係好多嚟嘅旧学生啦都有听啦，佢哋有留言啦，咁即係私下嘅 feedback 都非常之好。咁今集呢我哋就讲 Dr. Leung 呢其实反而其实这一样是仲花的时间仲多的，是吧？是就讲 gambling 就是赌博了。咁我哋香港以前就係、是、即係成日都讲啦，马照跑冇照跳咁样呢，就係、是、即係好似跑马赌钱啊，係一件好 common 嘅事嚟嘅。我想问一下呢,Doctor 呢你研究咗赌博有几耐呀？ 是1978年开始。 1978年开始研究。 因为我个硕士论文呢就係讲赌博。初时我睇到啲赌博好似一个OCD 咁样， 即系强迫症啊！ 强迫症咁，因为佢成日谂住啊，成日唔放得低啊，一定要去赌博啦，一定如果唔系唔安乐啊，又有好多ritual 啊，又要去 仪式咁样嘅迷信嘅嘢嘅， 好多咁嘅嘢，就去研究睇下系咪同 OCD 有关嘅。其实那个实验出嚟就系冇嘅。 其实有咩分别咧？两 因为嗰、那个强迫症嗰个咧就系好辛苦，一定要洗手啊，洗十几次啊，控制唔到嘅。但系赌博咧就系咁嗰个系痛苦嘅，但系赌博嗰个咧系成日谂住咧系兴奋嘅，系、 哦、 一谂到去赌博系好开心嘅。其他嗰啲做事就觉得好痛苦啦，即系你要约我去翻工啊、食饭啊嗰啲就好麻烦啦。就赌博谂起咧就系一个好开心嘅 几件事嚟嘅 activity 咯，咁所以变咗唔同咯，同 OCD 就系一种好辛苦嘅病症咯吓，咁样。 而佢做嗰样嘢唔系强迫自己去做嘅， 唔系，系佢个思维成日都谂住，所以佢变咗咧就。一睁大眼咧，佢其实好开心嘅。今朝起身觉得，哇，今日天气几好喎、啊，即系对我有利嘅。我今日觉得好幸运嘅，佢就会去嘅。佢其实好正面思维嘅，好少话，今朝起身真系觉得好衰啦，又输钱啦。佢唔会咁样嘅。如果佢咁谂，佢咪唔会去咯。佢一定系起身咧，系会觉得今日咧好似， 即系佢有正面嘅嘢， 正面嘅感受系啊，佢觉得好好嘅，佢觉得、okay. 啊今日真系行运嘅，应该轮到我噶啦，所以一定要去赌嘅咁样咯。 OK， 即系你研究咗，哇，都1978年开始，都差唔多40年 咯。系，到我博士衔亦都系去研究呢个个人嘅 的解釋 personal meaning of gambling， 即係佢對 每個人 嘅 賭錢嘅係咯，個目的啊，背後嘅係都唔同嘅，每個人都唔同嘅。咁其實係講個人對呢件賭博嘅事咧，唔係初初唔係一件壞事嘅，係一個嗜好啦，或者係睇到係想去玩啦，或者好奇啦，或者係 引誘 啊，或者係。你朋友叫你上去賭兩鋪啦，然後飲酒啦，咁係咯，生日啊咩咁啊，係好事嘅初初。咁如果佢一贏咧就弊啦。如果第一次去賭博，如果第一次賭博係啦，如果第一次賭博輸咧，佢就有福啦，即係差唔多唔會再中意去。如果輸得再多啲咧，就唔想去嘅。但第一次贏咧就弊啦，尤其是贏得幾多啫，有時咧可以。 输有个说话就叫输钱加恩，赢钱 起就系咁解。 咁佢第一次开始咧，佢就上瘾啦，咁开始谂啦。咁成日一开心又去谂啦，一开心有时候又去赌啦。咁你知道越赌多越多次嘅时候，嗰、那个 probability 系唔会次次你赢噶嘛？ 系啊， 系咪个机会系有赢有输噶嘛？ 嗯， 咁所以变咗咧就。越贏咧，佢就以為啊，如果我今次即1000蚊可以贏3000蚊，不如我即10000蚊咪可以贏30000蚊，咁、又因為一個貪字起啦，係咪個貪心咧就令到佢咧啊，亦都係貪字變成貧。 貧啊！ 咁到 O K 喎，你呢啲中文 呢幾句識嘅，咁、但係因為佢如果越賭得多，因為佢中意啦嘛，開心啦嘛，每次去到真係唔記得其他嘢嘅，咁、你煩到冇噶啦嘛，去到入到去就唔記得啦。咁、原本都冇問題嘅，因為95% 人去賭博係冇問題嘅、 okay ， 因為佢係知道點樣控制。 嗯， 咁如果佢一開始冇控制，賭得多咗啦，就輸咗啦、有個債啦，個債一多過佢自己可以應付咧， 係 咁嘅時候咧，就個賭博以後咧。就是、其實是追翻還債 嘅。哦，那個痛苦就開始出現 啦。係啦，其實嗰陣時咧就成為問題賭徒。 Okay. 如果佢冇債咧，佢唔會變問題嘅、 嗯。 因為佢冇債，佢成日賭來又停下，有時又賭下，有時停下，咁冇問題嘅、 嗯。 但因為佢賭得太多，個債太多啦，咁、佢只係咧就諗住次次都去搏咯，希望還贏翻嗰啲錢。但到佢真係贏翻嘅時候，佢又又贏到喎，咁我又再去賭啦，咁又有債啦，債又賭啦，又還，咁啊還還下還唔到啦，唔係次次都咁好彩嘅。呢個係一個 probability 啊嘛，唔係一定贏噶嘛。咁但係呢啲。問題賭徒開始就想自己有個方式的，我那條方式一定贏的， 即是他有條 formula 的， 怎會贏得到，你怎會贏得到賭場，怎會贏得到馬場， 我經常都聽到的，即譬如說間不時，無論他是不是問題賭徒都好，他們喜歡賭錢的人呢，總是會覺得是、我這樣買就容易贏錢的， 他自己騙自己的，還有很多時候他賭輪盤又說、我知道這個女人這樣订色咧就一定系呢个嘢啦。咁依家现在咧就开始好多用机器啦，即系睇唔到人为，因为人为噶嘛、 嗯。 你有时人为嗰啲力大力小咧，咁佢就估下咁咯。咁你咪睇到人哋玩轮盘啊，挤36个 number， 佢会挤到25个嘅。咁、希望中间有一个博到咁。咁但系可以35、36个，25个佢啱啱出第26个，你咪输晒咯。咁就因为佢挤好多本落去，咁佢咪每一铺输好多咯。你而家唔系讲输几蚊、几十蚊啊，而家讲紧输咗每铺都系10万、8万噶。咁你有几多10万、8万去搏咧？未必搏到翻嚟噶，但有一铺可能赢到，但都搏唔翻你旧时输咁多噶嘛。咁越整越个债深咧。咁佢就越整越要去多啲，因为佢想去追返啲债。 係、佢往往都係计埋条数呢，嗰啲赌徒呢都係输多个赢嘅呢。 係呀、 计返条数。 因为你个 probability， 比如100次呀、你可能第1次赢第5次赢第30次赢，咁你諗下中间已经输咗好多喇。 嗯。 第50次或者永远都会到100次先赢，咁你諗下你100铺已经有咁多铺输咯，即係2铺赢。都补唔翻你嗰、那个， 我有听过有啲赌徒佢哋话咧，唔紧要个，我预咗输噶，因为咧系嗰啲系娱乐费用嚟嘅， 系咁，嗰啲系有控制啦嘛。 嗰啲就算系有控制。 我有一个朋友咧，因为佢咧就有好多钱嘅，咁佢觉得去去旅行咧就要去玩一下。 要去赌场。 咁佢次次去Monaco 啊嗰啲咧，带10万蚊嘅啫。 系。 咁佢10万蚊系玩来玩去，咁梗有输有赢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有好多时咪输晒10万，咁就 咁就算啦。 就算呢个系我娱乐费咯。咁样。咁但系如果嗰啲人可以去到控制到呢啲系唔系入问题赌徒啦。 嗯。 即系。入咗一个，我哋分开四种啊嘛，系咪有娱乐性？好多人都系玩下卫生麻雀啊嗰啲咧，诶、都系娱乐性之一种。第二种咧就 系、 是、开始咧就好赌啦，即系中意赌嘅，但系都 冇做呢一样嘢。 中意嘅，但系就冇债嘅。 嗯， 因为我每个礼拜六都玩嘅，咁我又中意呢班朋友一齐玩又笑嘅，但系有限制，咁啊冇债行嘅。到第三种就开始有啲问题啦，就叫做烂赌啦。中国人叫为之烂赌，烂赌咩？即系话咩？即系冇个钱都去赌嘅。 嗯， 咁啊搏下啦。咁啊有个人好似话佢话俾我听，佢系有好似10个樽得9个盖嘅。 系， 咁啊冚来冚去咯，即系呢度呃啲，呢度新，呢度唔好交租主，呢、這个下个礼拜交嗰啲咁样。 总之佢点样都要冚到一嚿钱出嚟。 开始系，但系都要去嘅，咁啊烂赌啦。咁佢其实第三种系开始。问题啦，因为佢难赌啊嘛，系啦，咁佢赌到下真系多咗喎，多过争嘅债可以还。 系， 我哋而家讲唔系讲你可以借到还到嗰啲喎，有一个系佢话每个月赚10000蚊，佢争人嘅债系100万，咁、 哦、 你点样还啊？你一个月唔食你都还唔到。 系啊， 咁佢仲要唔系唔去赌喎，佢下个礼拜继续去喎，佢、 嗯、 希望博翻个100万翻嚟。 系， 咁你点博啊？你得10000蚊，你得10000蚊诶赌住系咪？好、 啊、 难博到。咁 anyway 呢啲咧开始烂赌啦，咁然后去到最尾咧就系我哋叫做问题赌徒。香港人咧就叫佢做病态赌徒。 系啦，我都想问呢一个问题。 香港人译呢个叫做病态咧，外国咧叫做 problem gambling， 即系问题赌徒。 嗯， 因为一话病态咧，就好似系赖咗个病啊，即系 O K， 即系我忍唔到啦，系我病嘅。咁其实呢个咧就系将嗰个赌徒 个责任 拎咗佢个责任走。其实问题赌徒咧，即系话个问题喺你个赌徒度，你个赌徒咧、 哦、 要自己。 承担 承担翻你嘅债项，你知道自己唔得咧，你就唔好再去啦。咁有啲责任感嘅、嗯，但系如果我去到病态赌徒咧，就即系话啊，我唔知道啊，系个病嚟噶嘛，我都帮唔到自己啦。咁其实是一个错误嘅引导。 哦，哇，好 make sense 呢样嘢。咁中间其实gambling 即系赌，即系甚至乎问题赌徒呢一样嘢咧，其实算唔算都系一种 addiction 嚟嘅？ 哦，一定系啦，因为佢成日谂住去点、样去还翻身啊， 系 成日都谂。人哋好多时咧，你即系输少当赢咯，你争人哋，你咪譬如我争你100万，咁我咪慢慢停咗，慢慢去分期付款还啦。但如果佢系有因为有个瘾喺度，成日都话唔得，我希望我觉得我会赢翻翻嚟嘅， 系 咁于是咧，佢就继续去输100万有咩所谓啊？希望第二次赢翻，点知第100万变到1000万。 嗯， 佢都还都还唔到啦，根本冇机会还到嘅。 系， 咁佢都放弃啦。佢其实就唔想还嘅，佢继续去咯，继续去借钱，继续去偷钱，继续去呃大话，咁啊开始成为好多唔合法嘅活动啦吓，fortune 嗰啲 check 啊，偷钱啊，希望攞到就去还，攞到就去还，因为佢已经多钱争债到，佢都唔系谂住还噶啦。 佢 唔会谂住 还 个债噶啦，咁佢咪都去玩下啦，即系咁样可以麻醉自己啊，即系都有赢少少，又咁啊，梗有赢有输噶嘛，呢个赌即系打骰仔都系 50-50 嘅，有赢有输噶嘛， 系啊， 几时嚟赢几时输就唔知噶，咁佢哋就以为一定。你话佢话，哎呀呢铺开细细细细，一定开大噶啦。咁点知挤晒落去又开细喎？ 系 咁啊，细细细一定大大大一定细噶啦。咁佢自己估噶啫。 其实佢中间系咪都有一个好强烈嘅刺激感喺度咁样？ 咁佢认为自己都系赌仔，都系觉得自己叻噶嘛。我可以估到，我估到我赢赢噶嘛。所以你听赌徒咧，问题赌徒同埋凡系赌。博嘅人咧都会话自己，我估到噶，我出到，我捉到佢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赢到头马，我谂佢爆冷，我就啱啱赢到啦。 我之前只不过系计错一条数嘅啫，吓，下次我就 都叻过你噶。尤其是佢赢咗咧，好大声嘅，话俾你。佢输咗，佢就唔会话俾你听，系啦。咁所以佢成日咧，好多时有啲赌徒咧。 佢嚟见我嘅时候，佢话斋佢翻去话俾佢老婆听系赢咗好多，咁嗰排赢咗好多咧，佢买晒啲钻石啊、皮甲嗰啲去啦。到佢输咗又同佢老婆攞翻去卖噶啦，你明唔明？都有呢啲咁嘅事嘅吓。 你见过咧最严重嘅问题赌徒咧，佢哋会做啲乜嘢？ 好初嗰阵时咧，即系依家我哋可能就或者冇呢个机会，因为你要法律唔同咗。旧时我细个嘅时候见到香港咧，有人喺街系可以卖佢个仔或者个女， 卖咗个仔 同个女嘅。咁啊，老婆啊唔使讲啦，有啲人就叫个老婆去做嗰啲不合法工作去收钱啦。但系有卖仔或者卖女嗰阵时，我睇到咧就系觉得好奇怪咯。咁就系我。在香港嗰时未去英国读书嘅时候，就觉得点解啲人会可以卖仔卖女攞啲钱去赌嘅，咁就开始研究赌博。 咁点解以你而家咧，即系做咗咁多年研究咧，点解佢哋连卖仔卖女都做得出咧？ 唔系佢因为谂住我一阵间有我就赎翻佢翻嚟啦，我实赢。 即系其实佢原来个心 成日以为自己一定 赢 嘅，系啦。佢话唔紧要啊，依家过住啫，即系我呃你咧。都呃一阵嘅啫，我第日就会归本噶啦，归本我咪赎翻去咯咁。有一个赌徒咧，佢就佢个阿嫲死咗，咁佢就呃人，咁阿嫲死咗十一次嘅，即系话每次就话我阿嫲死咗，我冇钱撞佢，咁人哋咪捐钱俾佢咯，咁佢十一次咯。 不同人的，即是不是对着同一个人讲， 梗系唔系啦。我周围不同的地方去话，我妈死了冇钱撞，咁啊人人捐啲俾佢，咁佢次次都拿到一万几百啦，几千啦。咁佢话十一次啦，阿妈死，但系佢次次嗰啲真的不是撞阿妈噶，即系阿妈已经撞了可能很便宜咁，求其咁样啦，就拿了啲钱呃了咧，就去继续赌博。佢每一次赌都是希望赢的。 同埋咧，我咧聽過咧一啲嘅即係接觸過一啲賭徒啦，或者一啲朋友咁樣樣啦，佢哋都成日講到咧，嗰啲賭徒嘅眼中咧，其實呢賭錢係一件好少嘅事，佢要去借錢去賭錢都係一件好少嘅事，即係就算佢係離開咗屋企啊，唔要屋企啊，成都唔係一啲咩嘅大件事。其實呢一樣嘢吸唔吸引人？ 係啊，因為佢個思維係一個錯誤思維，成日認為係可以喺嗰度。同人好过同人借，实攞翻翻嚟。我唔知佢点解会咁肯定，一定会攞翻翻嚟。因为佢曾经有赢过，咁佢就以为咧，我曾经赢过，梗系有个方子啦。所以我一定会可以赢翻翻嚟。 吓、啊，即系其实佢系个感觉上边咧，即系佢一路都系摆脱唔到呢一种嘅即系我会赢翻翻嚟嘅感觉。所以其实佢 唔会觉得咧，如果我唔赌啊，即系今次嗰个赌本我储埋去还咗，但系有一班赌徒我有帮过嘅，佢哋可以停止五年嘅。 哦，五年。 嗯，因为佢爱嚟还债啊，佢真系好乖，咁啊次次都要忍住就唔去赌嘅。但点知五年之后佢还晒啲债咧， 又再赌 过 咁样， 系啊，咁都系好嘅，即系可以还晒啲债再嚟过，咁但系嗰啲都有啲责任感，但有好多就唔理啦，去到冇嘅时候，這个冇责任感咧，佢就话其实赌博咧系我嘅事，到我冇得还咧，我咪死鬼咗佢咯，咁其实呢个系冇责任嘅，因为唔系因为你自己。冇钱还债，你就可以自己搞掂。搞唔掂嘅时候，我就死咗佢啦，攞我条命咁样。其实你对屋企人， 佢都系放屁嘅一种嘅， 系一种嘅冇责任感咯。 嗯，就系睇住自己嘅，就唔睇身边。 其实就唔 系 因为佢自己嘅，系佢个周围家人嘅影响。 系啊，其实 系好紧要。 同埋往往会见到嘅系佢哋家人嘅 suffering， 即系 受苦，系 都好严重。 梗系啦，可以冇钱交租噶嘛，冇电费俾噶嘛，冇饭食噶嘛，好多细路仔冇钱买鞋啊，翻学有几个嗰啲学生学校要去旅行，佢真系冇钱去交嗰啲旅行嘅钱。因为个父母个爸爸使晒又争人好多钱，阿妈又冇钱，咁根本系好惨嘅，好多好惨嘅贫苦系因为佢个赌博造成。 咁其实头先你讲到啦，你博士论文咧，你研究嘅佢哋呢一种 personal meaning 啊，即系佢后边背后啊，有啲乜嘢推动到？其实嗱，你谂下，即系我就依去听啦，其实好严重噶、哦。 你家破人亡的、哦、你重叛亲离的、哦、你不停被人指责的、哦、你除了赌钱那下的快感之外，其实所有的你都没有了的、哦、那为什么他的损失这么大、啊、人生损失这么大，他都还要去继续做这 个？其实每一个赌徒、问题赌徒、 嗯、 每一个问题赌徒他背后他有他自己的意义、 嗯、 很多时候呢，因为他有些啊，很多啊，都是贪字变成贫的。 是，真的 要贪。他是贪的，如果他不贪呢，他是不会去到，即是会停手的。有些责任感他都会停的。嗯、所以那个没责任感又贪的人就是继续去的。 是。 那这个 一种人啦，有一种人就是没责任感的，就说有什么所谓呢，是即是呃得就呃啦，是不是？那呃不到就是咯，自我啊，我哋上次讲人格障碍啊、 嗯， 有啲系人格障碍嘅。咁我对住人格障碍嗰啲赌徒咧，好多时候我都话唔帮到你噶啦，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做紧咩嘅。啊，你系呃到去就呃啦，唔系呢档呃完呃，即系十一次都系呃人嘅。咁佢可以呃到就过一时之快嘅咁样。但有另外一种咧，就因为旧时细个咧，好多时候屋企人成日都闹佢，即系话佢冇发达嘅，咁、嗯、佢希望发。你知我哋旧时中国咧，喺皇帝时代咧、 嗯， 都系一系你出身有钱噶嘛，一系就冇钱嘅，一系你系去中状元，系咪、嗯？其他中间嗰啲系冇办法有钱。 定生死啊！你出世系点啊？三岁定八岁。 咁佢于是嗰阵时就开始，你自花就系嗰阵时开始嘅。 嗯 啊，比如一个有文学嘅人，其实佢好叻嘅，咁写个字收咗喺个庙顶嘅，咁你啲人就捐钱出去赌博， 估呢、這个呢个字， 估呢个字啦，系咪？咁估呢个字嘅时候，佢又收一半嘅，你估到佢俾一半你嘅，咁其实收晒成个村嗰啲人嗰啲几毫子夹埋夹埋咧， 最赚都系个庄， 最赚都系个庄嘅，系啦。咁所以嗰时开始 都系最赚钱。 我冇讲到， 我讲嘅呢个 啊，因为好多时就系、是、就系赚咧，佢就谂住咁样开始，我穷啦，咁我希望都可以。由嗰阵时，我哋中国人点解咁中意赌博咧、 哦？ 都系因为觉得喺 贫困嘅出头、 叫做横财啊。 哦、 啊，我哋冇钱都好啦，唔紧要，我有横财咁啊，即系多咗。但系佢唔记得咗咧，嗰啲横财就会引到你再继续赌博落去。咁、 嗯、 有啲人咧就因为伤心啊，譬如老婆走咗啊，老公走咗啊，男朋友走咗，女朋友走咗，佢就同埋班朋友走去娱乐，咁、 嗯、 佢就去嗰度玩，咁啊玩玩下就一定输噶啦，你去得多就一定输啦，你来不思去一次你都输嘅时候你就唔觉啊嘛， 嗯、 有几多一第一次上去咧一定赢几千蚊咧，咁、嗯、有嘅，梗有啦，有人中六合彩啦，梗有系咪？不过14个140。14个 million to one， 1,400万有一个中 六合彩， 系啦，咁、嗯、你要买1,400万嘅飞啊，都未必中到噶，有可能中到， 系， 咁但系我哋搏命去买噶，系咪？ 系啊。Anyway, 我都差不多期期有买嘅， 即系中港中第一嗰个啊，都系1,400万张飞，可能有一个， 系 都可能啫喎， 可能系 1,801嗰张中咗你就冇噶咯，咁所以变咗人有啲人就话有希望啊，或者系忘记， 嗯、 有好多时咧就系退休嘅人士咯。我有两个系曾经好好嘅喺教育界嘅。咁、 嗯、 但系咧，佢就冇嘢做啦。咁佢觉得就去消磨时日。咁佢又觉得有一个方子嘅可以赢翻嚟。咁啊，梗系 方妙拿嚟嘅。 方妙拿，咁啊，梗系输咗啦，系咪？输到后屘要俾大耳窿追咯，啊，追斩嘅。咁即系可以有呢啲咁嘅收场咯。咁有啲就去到又冇老婆仔女，又离开你啦。咁、嗯、又冇工做啦，又冇人信你，又冇朋友啦。咁、嗯、佢去到好。有冇屋住啦？有冇饭食啦？咁、嗯、有啲时候就谂到自杀咁啊，系咁亦都有好多人系走投无路，佢觉得一条心咁输到冇得输，咁佢就不如自杀啦咁。咁其实呢啲咁严重嘅赌徒问题赌徒咧，应该去自己问一下自己，自己嘅责任喺边度？你生在喺世界上，你嘅责任系咩咧？系最少为自己生存啊嘛。咁你唔好讲害唔害人啦，你自己都害到自己要去到走投无路，咁、嗯、为乜嘢要咁样呢、你应该去试下搵人帮你可以戒咗呢个问题咯。 其实咧， 我知道咧，喺香港嚟讲咧，寻求援助嘅真真正正嘅问题讨讨咧，其实系咪都唔算好多噶？ 系，因为香港，因为喺我哋中国社会咧，觉得赌博系唔系一件问题嘅。 系咯，打麻雀仔啊，玩下 pair 牌啊，排狗都 系啊。但系所以话有香港嘅数字，后面我睇到咧就系有3.2% 系问题赌徒， 系 有1.1% 咧系呢个烂赌，即系都危险噶，入到落去 边 缘 嘅。 咁如果边缘嘅话，我哋计3.2% 咧，香港 都21万， 有20几万， 系20几万 啊，咁即系好多嘅。 多噶都，但系你唔觉有咁多？ 唔觉嘅，因为嗰啲人唔会讲俾你听噶嘛，系佢个家人先知嘅。但系好多时家人都唔知噶，因为佢可以呃佢噶嘛，呃到后尾呢度后尾先至揭发啫，系咪？佢好多好多古仔讲噶嘛，啊，咁所以好多时咧都家人系受苦嘅。 嗯，我都见过咧，即系其实我有啲嘅朋友啦吓，即系其实都亦枕住咧，都会听到有啲朋友嘅或者认识的人的家人都是我自己个人判断是问题赌徒来的，因为都已经去到借晒大耳窿啦，去到被人淋红油啦，要成家人搬走晒啊，咁样可能重叛亲离啦，又冇嘢做啦，咁样吓。其实往往我成日都问一样嘢，咁你哋有冇寻求帮助啊？佢话冇啊，咁你帮佢，但系你又帮佢还钱嘅、啊。是不是先？其实你们都 suffer 的，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寻求帮助，你怎样去看这件事？ 其实教育水准很重要，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是有 5% 的人赌博是会可以引起很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 教导我们下一代啦，身边的人啦，朋友啦，就说收下手啦，歇一歇啦，这些可以帮到他们的。但我们就因为awareness 不够啦，香港。在外国比较明显一点，多一点节目电视节目街廉那些告白都有是话的。现在那些Responsible Gambling Council 呢，每一个城市都有叫他们说，好似黏咗喺度，喺只澳洲，尤其是咧，你去厕所咧，佢都会写住啊，你系咪有赌得多咗啊？可唔可以歇一歇啊？咁样 系嘛？ 啊，咁 即系一啲所有嘅澳洲嘅厕所都有。 澳洲嗰啲好多系近住赌场嘅厕所啦，或者赌场里边啦，但系香港暂时或者未有啦。澳门嗰啲赌场里边厕所未必有啦。咁样 啊，咁梗系啦。 咁应该系 澳门。 我哋唔系噶，到你赌到好红嘅时候，系输得好犀利嘅时候咧，如果有个人叫你停一停啦，饮杯咖啡， 醒一醒嘅， 你醒一醒系会 OK 嘅。如果唔系醒嘅时候，死去揿机啊，咁样一路仲输多落去咯， 系 咪？ 系啊，系啊。 咁好多呢啲做法可以帮到嘅，咁但系我哋要即系要多啲教育水准。啲人要知多啲咯，好多时去话俾细路听，或者唔紧要嘅，你唔去到嗰度就得噶啦。咁你唔去到嗰个问题嘅方法方向就 得噶啦。 但系成日都觉得自己控制到，但系应该咧就系一知道自己有债咧，系尤其是开始多过自己赚嘅时候咧，就应该开始 呢个系咪一个界线？ 应该系界线 咧， 因为如果你譬如你好难话你赌10万系多，赌10000系少，唔可以咁样，因为每个人嘅收入嘅支出唔同噶嘛。好似话呢个朋友佢10万系佢一个月嘅一日里边赚到嘅，咁佢即系30日就输一日啫嘛。 系啊， 佢嗰个。钱系爱嚟好细嘅，但如果10万对我嚟讲，可能成年嘅收入嘅时候咧，咁系好多嘅。 即系要自己去衡量， 要衡量翻你收入同支出嗰个方法咯。如果一过咗位，你根本冇办法还嘅时候咧，你就应该要停嘅，就唔好话希望再赌一铺就搏翻嚟啦。咁其实嗰个希望系少嘅，因为我问过好多啦。如果你现在赢翻100万，你会唔会还嗰100万咧？你争人100万嘛，但呢铺当你赢咗100万，你会唔会还翻佢100万咧？个答案系唔会嘅，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赢100万还到啦。咁我将呢个100万咧， 我再 还10万，可能还10万，我有9万再去。90万再 去搏过1000万， 系啦。咁点知个90万又输咗咯？又输到今次就唔止争人100万啦，今次输咗200万咯。 O K， 咁样咁同埋有时咧就谂啊，唔紧要啊，我有间屋可以按嘅。咁佢周围都有啲大耳窿喺 隔離噶嘛，勸你唔緊要嘅，一陣間贏翻翻嚟噶啦。咁喺嗰個引誘環境之下咧，個控制能力仲更加少嘅。 明白好。係啦，咁我哋呢一節嚟到呢度先，因為我仲入腦入邊有好多問題咧，想問我 Doctor 兩嘅，我哋轉頭再翻嚟嚇。Okay.